代志。安怎看袂爽是毋是？讲了啦，无啦，总是看你袂爽。 无啦，我感觉你啦，你不像我有，他。 走，还有我。